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《十人一笑》第十九集。想上去没有捷径，还得靠硬爬，而三个人中也只有江恋有点胜算了。江恋肩膀上的伤虽说好了有七八成，但是谨慎起见，他还是朝孟千姿要了强效针剂。孟千姿还剩了三针的剂量，拿了一针给他。江恋注射完了，又把其他两针也揣进了兜。 哎，你倒是留一针给我呀，我也有伤。 你那腿还注射？注到最后，你就不怕彻底坏死，再也吃不进去药了？ 好像也有理，杀虫剂喷多了，虫子还会产生抗药性呢。我这药注多了，多半也不太好。但是， 那我也得往上爬呢。 我上去了之后，把你们拉上去。 那我出山城也得走路啊。 江恋没理他，自顾自地解着绳子，看着神棍没注意，忽然凑近孟千姿。 我背你。 说完了，又若无其事地吩咐神棍。 那根绳头递我一下，要接牢了。 再看孟千姿时，孟千姿抬着下颌，垂了眼，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。先爬绳桥，再通过冰尸上锁链，哪一步都不轻松。好在江恋有备而来，腰上肩上光安全绳就打了两根，比孟千姿之前徒手悬吊保险系数不知道要高多少倍了。孟千姿目不转睛地看着江恋行进，内行看门道，看着看着心里就有了底。艰难是很艰难，但只是时间问题。他往洞底瞧了瞧，低声对神棍说了句： 听说飘移地窟里有息壤，你说会出来攻击人吗？ 看看这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配了这个，这是水鬼拿命换来的经验教训呐。 神棍拍了拍腰间的喷火器。水鬼入飘移地窟时，死在息壤手上的人不少。据说息壤无限生长，能分裂成无数的尖头长索，蛇一样的进行攻击，瞬间就把人体贯穿。有喷火器的确是让人安心不少。孟千姿想了想，声音更低了。 还有水晶呢？ 嘿，水晶啊，如果没人给他跑腿当傀儡，那就跟废物没两样。动神厉害吗？跑前跑后的，不一直是白水秀？再说了，我们可是有备而来的。哎呀，就是可惜啊，没带凤凰翎。我就想着，反正没龙骨，带着也没用，还把自己搞得一身七彩运光呢。你说整这么好看，我给谁看去啊？可谁想到啊，他居然就在这儿就找着龙骨了。 孟千姿抬眼看江恋，江恋已经攀过绳桥，成功转移抱上冰尸了。也真是讽刺，倘若那只是一具普通的悬尸，是绝对经受不住反复的拽拉和攀登的。段太婆成了冰尸，反而方便了后来人。孟千姿不好把话说死，以免让人空欢喜。 也不一定是龙骨，只是看上去像骨头，我还没看清楚就失足掉下来了。 哎，我跟你说，孟小姐，应该错不了。一条冰龙把龙骨冻在里头，那冰有了龙的骨架，那可不就是冰龙吗？几千年呀、啊，一层层的结霜覆冰，那肉眼根本就瞧不出来。如果说要不是你碰巧了喷火去烧，谁能发现得了啊？那藏得太巧妙太自然了，我看八成就是。 不对啊，我记得你做的梦，那个人不是说找不到龙骨吗？只找到了凤凰翎和龙骨灰烬。 哎呀，孟小姐呀、啊，这个人呢，要用发展的眼光啊去看问题。我的梦呢，那只是片段啊，它不是全集。当时是没找着， 那说不定后来找着了呢，然后就藏到了这里。 好像有点道理，但孟千姿还是觉得怪怪的。江恋开始攀锁链了，锁链在半空不住晃动，发出铮铮的撞声，单调也枯燥。 你老实说，看事情要有全局眼光，你觉不觉得从全局来看，这整件事有点蹊跷？ 何止是蹊跷啊，那复杂的很呐、我们到现在都还没理出个完整的头绪来。 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矿组这条线太奇怪了。 啊？你也觉得矿组不太对劲？小恋恋说了，他说矿组作为一个叛徒啊，知道的太多了。 我们之前猜测，他们安排好了一切之后，把大家都拆散了。水鬼得了水晶，山鬼得了山胆，盛家带走了灵，七道利器入了室，矿家带走了箱子。前几个都合理，但矿家带走了箱子，我现在感觉不像是他们安排的。 为什么呢？ 将心比心，换位思考，我做王座也算是个头。以我的行事经验来看，第一，一件事我如果交给几个人去做，那这几个人一定得是实力相当的，而矿组跟其他几家比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，更何况还是个叛徒。第二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，你有没有发现矿家就是那个蚁穴？这整件事做得极其隐秘，唯一的漏洞就是矿家，没有矿家根本泄露不了。漂移地窟漂回昆仑山之后，理应是最稳妥的，没人找得到，但矿组留下了路线图，相为牙错。没有那口箱子，谁能进得了山城？没有矿族口述的祭凤灵坟龙骨见天梯，阎罗能找到这个吊台？你说漂移地窟在吊台下头，这么隐秘的位置被矿族的口述给泄露了，你自己说矿家这条线像是他们安排的吗？ 不像，这安排何止不妥，完全是败笔啊。矿组的这份口述简直是像带出去的一份情报，把蚩尤坊的布置摸了个八九不离十。所以矿组是卧底？我就说这么久以来，就只见蚩尤坊忙这忙那的，又是安排水鬼，又是安排洞神，那皇帝方在干什么呢？他们明知道箱子被偷了，就没点举措？如果矿组是他们安排的，那就合理了。 话未说完，听到锁链哗啦作响，急抬头看时，链身上已经没人了。再然后，江链的脸自洞口探了下来。 我找到脚轴了，在冰龙背后，这锁链是可以绞上来的。 有脚轴操作，事情就方便多了。江恋分两次把孟千姿和神棍给拉了上来。那只雪鸡原本在下头的洞口处悠闲踱步的，后来见人都走了，也着了急，扑棱棱扑腾着翅膀，及时扒住了孟千姿的鞋子，也上了石盖。段文熙的遗体已经被江恋放置在了角落处，头脸还盖了件衣服。孟千姿看得眼眶发热。 这么多年了，段太婆终于安稳躺下了。 神棍本想过去鞠个躬的，哪知一抬眼，注意力就完全被冰龙给吸引了过去。老实说，这龙塑得并不精细，但颇有上古时的雄浑气韵，盘曲五爪，昂首垂须。神棍看得呼吸都慢了，发痴地绕着这龙走来走去。江恋把孟千姿扶坐在一边。 行了，你就坐着看吧，事交给我们做，必要时给点意见就行。 正说着话，雪姬也过来坐下，就蹲在孟千姿身边，乖乖巧巧，安安静静，跟要生蛋抱窝似的。江恋啼笑皆非，又有点感慨。 人看似全能，有些时候 又无能到连只血鸡都不如。刚才要不是他飞过去架绳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救千子。 他拿手指点了点血鸡的脑袋，被他点一下，血鸡的脑袋就缩一下。 这血鸡是雄的还是雌的？ 不知道，是个小姑娘吧。 哼，你住哪儿啊？成家了没有？要是无牵无挂，要不要跟着我去逛逛花花世界？ 人家是雪姬，习惯了住高海拔区，你那花花世界不适合他。 哼，懂，他是山生山养的，昆仑山才是他的家。这世上中道相逢，太多喜欢的人和物了，有缘就行，记住就好。哎，我给你起个名字吧。好了，你从此就跟我姓吧，就叫……哦，不知。好了，以后就叫这个名字了。 他凑近雪姬的小脑袋边，耳语般就说了几个字，然后直起身子，一脸满足。 叫什么名字呀？ 江恋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就听到神棍在不远处激动地大叫： 是龙骨，就是龙骨啊，这些龙骨是我动的。 我操，江恋转头看他，真是槽多无口，他实在没忍住吐槽神棍： 哈，彭祖是你，矿祖也是你，石虫子不动你，你怀疑自己是山鬼，现在龙骨又成了你动的了，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呀。 孟千姿笑得肚子都疼了，连那雪鸡都连着扇了好几下翅膀，叫了几声凑热闹。 这又不赖我，我突然就有了这种感觉呀。哎，小恋恋，有刀吗？刀借我用一下。 江恋拔出匕首，神棍看了看嫌小，摇了摇头，自己解下背包，从里头抽出一柄折叠的马刀来，很显然是出发之前从陶田那儿领的。真搞不懂，他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，领这么多齐全装备干嘛？因为免费就往死里领。神棍操刀在龙身上用力的刮擦，一处刮完了又去到另一处，冰屑霜粒沿途扑簌簌落下，他没什么体力，干了一会儿就喘得不行。 哎呀，我小恋恋，你别光看着，你过来帮个忙。 哼，好好好。 江恋正待起身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把背包拿过来，拉开拉链。 吃东西吗？ 我有，不想吃，吃腻歪了。 哦，哎，那你别翻我的包啊，我的包里除了能量棒绝对没有别的。 说完还把自己的包拉好，往远处推了又推，起身时又郑重强调了一次： 别翻啊，绝对没东西。 他攥了匕首在手上，帮着神棍一起搓磨。江恋的动作就要快多了，砍瓜切菜般一阵咔嚓，然后抬眼看孟千姿。孟千姿已经抓过了江恋的背包，正伸手在里头翻捡。江恋忍住笑，低头继续搓磨。过了一会儿，听到咯吱咯吱的咀嚼声。 哼，这嚼的是不是也忒挑衅了点？ 江恋咩歇着看了过去。孟千姿就等着这一刻，见江恋看过来，不紧不慢拿了好几片锅巴一起塞进嘴里，还有些掉在地上，惹得边上的雪姬一阵兴奋，溜前跑后的在地上猛啄。 行吧，我辛苦攒下的口粮给了他，还有刚随我姓的江鹊桥，好歹没便宜外人。 两人一起花费些许时间，也就刮擦的差不多了。冰龙内的骨头脉络清晰可见，大约有接近20块， 形状很难描画，反正谁也没真正见过龙骨，不过排布得很有规律，是依着龙身盘曲的走向，每隔一段距离就裂上一块的。 拿出来，小亮亮，把他们都弄出来。 大部分龙骨都还冻在坚冰深处，最方便下手的是孟千姿拿喷火器烧过的那一处，拿捏得很巧，既烧去了大份的腹冰，又没烧着龙骨。清理完周边之后，神棍小心翼翼伸出手去。 哎，这东西你别乱摸啊，万一上头有上古的病毒、寄生虫什么的。 一句话提醒了神棍，他赶紧缩回手。两人从背包里取出胶皮手套戴上，还嫌不够，又拿了马刀和刀鞘当成镊子，这才屏住呼吸把第一块龙骨取了出来。孟千姿反正是看客，取出的龙骨就交由他看管。他凑上去瞧了好一会儿，很想上手去摸，又忍住了，顿了顿，问忙着取第二块的两人： 我能留一块做纪念吗？ 你要这个干什么？ 很难理解吗？纪念品啊，什么黄金矿石呢，我就不在乎，但龙骨在家里摆一块很有面子的，20多块呢，只留下来焚一口箱子肯定用不完，给我一块怎么了？还有凤凰林也给我一根，我带回去供起来。 说话间，第二块龙骨也已经起了出来，江链转战第三处，神棍则照旧以马刀和刀鞘做镊子，夹着龙骨往这儿走。快走到跟前时，雪姬碍事，也不知道突然窜出去啄什么，神棍眼前一花，还以为是自己落脚要踩着他，慌得一个趔趄，手上一晃，那块龙骨就跌落下来。 哎！ 孟千姿刚把一块锅巴送进嘴里，忽见有东西跌落，想也不想一把抄住，抓住了之后才发现那是被怀疑沾带了上古病毒和寄生虫的龙骨，身侧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神棍脸色都白了。 孟小姐，你摸他了？ 江恋也慌了，手扶住残破的龙身，掌心一片冰凉，连雪姬都瞪大了眼睛，炸起了毛。孟千姿促狭心起，很想现场表演个呼吸急促，双目翻白，吓两人一把，但见他们俩已经是一副天塌下来的模样了，又觉得好笑。他抬起手说道： 没什么呀，什么事都没有，骨头有什么好怕的，还是冻在冰里的，阎罗还摸过龙骨残片呢，不也好端端的吗？ 怎么了？ 江恋听他前半截说的在理，本来心已经放下了，又被他这一声哎惊得头皮发麻。孟千姿低下头，伸出手去慢慢地摸着那骨面， 这上头好像有字，又不像字，好奇怪啊，明明看着是平的，但是有凹陷。 什么字啊？哎，孟小姐，你能给写下来吗？ 孟千姿拿手反复摩挲了几次，从背包里抽出感光笔，在身侧的石面上原样腾出。神棍的脑袋轰一声炸开了，难怪孟千姿说好像是字儿，又不像字儿，一短一长，两条相交但不错头的怪异的线，那是甲骨文的刀字。八枚法师的那句话忽然又荡在了耳边： 眼睛会受蒙蔽，但手会帮你认出他们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